俾我咧呢個奇案迷嘅思維去諗咧。頭先講個咁唔好彩嘅女朋友咧，做嘅嘢咧應該得嗰幾樣嘅啫。一係咧就唔小心踢到人哋個墳，一係咧就個樣太靚啦，咁令到嗰個女鬼好妒忌，所以咧就要上佢身，跟住就騎埋佢男朋友，係咪咁上下咧？ 差唔多， 哎呀，差唔多，我亂咁估。 以我所知咧，佢個女朋友咧都有啲少少串串地嘅，係啦。咁應該咧係佢如果以嗰個女鬼同嗰個朋友嘅對話咧，因為夜晚去談判啊嘛，坐喺個床邊度談判喎，咪好驚聲。係啦，咁你望住個肉身，但係佢又唔係你條女喎。 係咯，仲要聲 變埋。咁我影咗係啦，聲又變埋，身體嗰個姿態又好撩人咁樣，又變曬咁樣咧，係啦，好淫蕩咁樣咁。系啦，咁跟住咧就終於個女仔嗰個女鬼咧就同佢講點解會咁中意佢咧？第一咧就係覺得嗰個佢本身個女朋友咧就趁佢唔起，係啦。二嚟咧就有一次咧佢個女朋友咧就經過咗佢個墳，然後就見到佢張相，咁都有讚，就有少少覺得。哇，其實你都幾靚女啊！哦，真係好可惜咯，咁早就走咗啦，咁樣，咁樣咯，係啦，咁啊，如是者就咁啊走咗啦。咁當然咧，唔會激起個女鬼覺得啲咩嘅。咁但係咧，佢就覺得好好奇，係啦。咁可能即係個女仔成日都經過啦。咁於是咧就好好奇，咁啊試過跟佢翻屋企。 係咪佢哋必經之路嚟啊？翻屋企？ 其實是捷徑咯，就有大路嘅，你不會專登行過人個墳咁得意咩啫？係咪先？咁可能就係個女朋友有時候就會行捷徑，咁就經過咗嗰個位置咁樣。咁但係就心裏邊你又諗嘢喎，即係咪？即係你唔好同人哋講咁多嘢啦，係咪？咁啊駐足咗，然後對人哋平頭品足啊咁樣。咁跟住可能又會覺得，咦？可能佢冇姓氏前面冇一個字咁，即係好明顯佢未結婚啦，係咪？即係嗰個女仔走嘅時候係啦，冇夫家啦，咁所以仍然係自己嘅姓啦咁。咁好快就會知道人哋嘅 status。知道人哋得仍然單身咁啊，未有夫家，冇夫姓，咁所以即可能係有少少可憐佢啦，又有少少覺得即等佢都未結婚就走咗啦，咁有啲幾可憐喎，咁即有呢啲咁樣嘅我哋話思想上嘅交感啦，係啦，你俾咗一個咁嘅信息對方啦， 咁個女鬼就會覺得好妒忌啦，即你又可以咁樣 嚇，你就好啦，有男友咁樣係啦，咁。咁又咦佢都幾靚女喎咁樣，咁於是又覺得即就多心啊，因為好明顯個女仔一定唔係一個好快樂地離開，我諗冇乜人好少好快樂地離開㗎嘛呢個世界， 係 咁加上咁年輕啦，係啦，咁我諗佢有啲留戀咯，同埋係喎，我有冇辦法即係？再在呢個世界上邊爭取到我啲以前未享受過嘅，例如可能愛情啊、關係啊，或者咩啦咁啊，咁於是就跟咗呢個女仔就去走一趟啊，翻去了解一下佢背後有啲咩咁好啦，可能見到佢哋好 sweet 啊，見到佢哋哇原來有男朋友咁正啊，咁開心啊咁樣，咁可能就引發咗呢個女孩子，即係呢個女鬼就覺得我要 哇呢啲鬼小三。 係啦， 好驚喎，係咪先？小三已經好驚㗎啦，已經可以好 埋。如果即係正如後屘，即係佢又講多少少，就話點解佢即係覺得苦無其法咧？因為你勸就勸咗啦，同埋佢開始嗰種佔有，你明白我意思嘅嗬？我諗觀眾都明白嘅，係啦，即係唔單止係一種。佢想變成咗佢嘅另一半，佢要嫁俾佢，佢開咗口啦已經，係啦，你咪其實我咪仲好，係啦，我又點點點，我又點點點，我又年輕過你女朋友，我又識得人情世故，我又煮嘢好叻，你咪食過我煮嗰啲嘢嘅，我煮嘢叻過你女朋友啊，我床上嘅功夫又叻過你女朋友啊，我身材都唔差㗎，咁即係連呢啲嘢，即係咁情慾嘅嘢都講到出口啦。咁好明顯，佢要霸佔呢個陽間嘅女孩子嘅身體，成為佢下半世或者佢另一世。咁呢一個慾望係非常大。咁就係邪念啦，當然係係啦。 但你個呢個 friend 咧，男演員 friend 咧，其實佢係幾有定力嘅，我覺得。因為好多如果佢比較意志薄弱啲咧，可能佢俾佢咧誘惑咗啦，甚至乎係完全入咗個局嘅嘛，可以係著迷咗啦嘛。 因為佢哋佢喺個唔知嘅情況之下，已經試咗一幾次，喺佢未知即係個女仔嗰個女鬼未表明身份，已經上咗佢身嘅時候，佢以為佢同佢女朋友搞緊。原來嗰個唔係佢女朋友，個身體係個女朋友，但係原來個意志唔係。 所以個女鬼先至覺得其實我都嗒得杯落啊，你都好高興啊，我哋嗰晚都好開心啊咁。咁但係好恐怖咯，即係當你以為你同你個女朋友好愉悅交歡嘅時候，原來對方並不是咯。 但係佢起碼佢自己仲係好清醒啦，即係可以即係抽到個身出嚟，同埋甚至乎會諗到去揾啊主持去幫佢搞件事。 我頭先都講啦，因為真正嗰個女仔嗰個精神狀態好差，因為其實每晚佢唔係瞓覺啦，佢俾另外一個靈體用咗自己的身體，咁你即係其實廿四小時冇休息過噶嘛個身體，咁所以同埋真係好灰啊！即係個女仔嗰個樣已經開始係冇乜陽氣啊，個陰氣好盛。 即係其實男朋友就好驚佢真係會唔得啊，可能會搞到死咗啊！ 係啦， 所以嗱嗱聲要去 係啦，冇錯。咁就嗱嗱聲就因為佢即使佢以往接觸咁多都好啦，都係頂多好似我哋頭先之前講，喂，你 send 個 message 俾我，你唔好搞我，或者你唔好搞我身邊啲人咁啊算，或者喂，你見到哇係喎眼焦焦喎難眠咁喺身你身邊，即係好似 six sense 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咩鬼眼咁樣，你見過咁佢行過啫，咁你頂多咪嚇一嚇啫，係咪先？但係佢唔係。得家陣要同你生活喎，係咪先？佢要攞你隔離 冇玩啊！ 嗰個女朋友條命喎，佢要同你交換身份，即係唔講笑，即係已經係超越咗佢可以應付噶啦。同埋佢講俾我聽嘅時候，佢真係話係佢自己都糾纏咗好耐，同埋衰到咧，佢都唔敢唔俾佢咯。佢真係講話係 唔係啩？ 係啦，因為 搞佢， 因為佢話試過有一晚係個女仔即係。你話係咪俾只鬼強姦我都唔能夠可以好清楚地去理解嗰條線啊！咁直至佢就話，因為有一晚直情係嚴重到佢會攞一啲利器，就唔係行住個男仔，就行住個女仔。即係例如佢要割脈啦，例如佢要即係傷害個女仔嘅肉身，係啦。 即係你如果唔愛發生關係， 係啦，或者我要要挟你，你如果你唔容許我留喺間屋度，或者你唔容許我。或者佢有啲想要佢趕佢走離開嘅諗法咧，都俾佢已經預先感受到同知道咗。咁即係話佢嗰個靈感已經交接得，佢明白佢心裏邊諗嗰句咧，佢都已經 read 到啦。即係我唔講出嚟，但係我哋咪話頭先佢一路會輸送嘅，調翻轉頭佢已經可以知道個男仔諗緊乜咧。咁其實好恐怖。 咁啊，主持係咪幫佢念經啊？即係超度。 佢後屘就佢冇講太詳細啦，因為即係我哋都係飲咗個即係都係慶功一晚啫。咁起碼佢講咗件咁恐怖嘅嘢俾我聽，咁所以佢其實都想解釋俾我聽，佢攞咗啲符翻嚟就叫做一份即係就開即係叫啲叫咩啊？開咗光嘅手鏈啊，或者開咗光嘅又唔係符咧嘛？佢為咗送條符俾個同事，應該個同事會好驚咯。咁所以可能係一啲檀香鏈，或者係一啲我哋鎖匙扣，或者好簡單嘅啲裝飾品。不過係住持開咗光嘅，係已經作咗法、念咗經，有呢一個嘅即係除妖魔嘅咒嘅喺裏邊嘅。 帶咗之後點啊？ 帶咗之後就希望嗰啲邪靈唔會再繼續喺佢身上邊，即係再侵擾佢啦。即係希望佢有一個保護罩啦。 實質咧 咁樣，實質我又冇跟進，因為嗰日都已經係我哋慶功啦。 不過同你講得都已經件事完咗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當然係完咗啦。咁只不過即係嗰晚係啦，咁佢又講俾佢聽如是者點解佢會即係佢我因為我又話哇喺點解你會去到住持度？佢就講翻佢之前。發生的呢件事就是個住持救翻佢嘅， 但係而家你講呢件事其實都係到年兩前發生嘅喎。 唔係，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係啦， 十幾年。 即係喺我哋發生呢件舞台事件之前嘅年齡，其實 即係舞台劇事件就已經好耐。 最後係啦，好耐以前啦，好多年前㗎啦，係啦，咁啊再早之前 佢 係啦，同埋佢話俾我聽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唔再同呢個女仔一齊咁啊，因為唔係因為嗰個女仔曾經乜嘢，係真係已經件事完結咗之後，佢同呢個女仔即係真係冇事啦。咁呢個女仔係同佢。性格不合所以分手啫， 但會唔會真係有啲陰影咧？ 唔關事嘅，唔關事嘅，佢都係一個幾負責任嘅男士嚟嘅，我相信。咁同埋我見過呢個女仔嘅，即係我都見過佢個 ex 嘅。咁但係即係最後係因為佢哋好正常咁分手啦，係啦。 咁你都唔知噶嘛？可能嗰個女鬼係繼續可以 control 到佢嗰個意念啊嘛，即係想去，因為佢始終唔想你哋好啊嘛，即係佢就算得唔到你。 可能佢喺度控制住 佢就冇好詳細話俾我聽，咁可能即係如果有興趣，真係可能要邀請下當事人咧，同你分享下佢呢個親身經歷。我大概記得係呢啲啦，係啦，因為都即係我唔記得嘅就無謂亂作啦，係啦。咁最後佢哋係經過一番嘅主持嘅加持，或者佢主持幫佢做咗一啲嘢啦。咁最後就係可能係超度咗個女仔，或者我唔知啦 ，exactly 好 details 嘅過程我就唔知啦。咁最後佢話幫我聽，就係因為個主持幫過佢，佢好信個主持。所以我哋發生舞台事件的時候，佢就去求助咯。 咁有啲朋友仔係住村屋㗎，即係好似有啲小情侶啦，我身邊都識好多啦。 唔好亂搞嘢啦， 小心啦喎！經過啲嚇， 經過嘅保持禮貌啦。 翻份嘢領嘅時候， 你都唔好過分地去平頭品足啊，或者溝通啦。 不過有時你可能控制自己㗎，突然間嗰個意念， 我有時候都會有啲諗法嘅，即係我拜山嗰陣。 唔係咯，我都會㗎，你都會話 好正常嘅。 咁後生嘅點解？係 啦，好可惜係咪啊？咁樣即係都會嘅，明白嘅。咁誒一份善嘅念咯，係啦。咁當然嗰種。平頭品足就不要是一種不善意的平頭品足啦，惹起人別人妒忌，或者你串嘴又是一種不好的想法，等到人哋覺得屌叻咩啫，咁就嚟搞你咯， 即係如果你時運低啲就可能 係啦，咁我諗啊，保持大家都禮貌係啦，佢有佢嘅空間，你有你嘅空間，佢有佢嘅緣分咯，係啦，咁 啊講翻舞台劇演員咧，咁喺譬如話做一個劇之前啦，或者期間啦，或者之後啦，會做啲咩嚟到去減低呢啲嚇有啲鬼魂嘅事啊發生啊，咁會唔會係即係有一啲自己儀式啊？ 我諗簡單啫，其實我諗好似電影圈咁，我都會拜神啦，你都會有個開鏡儀式啊，咁即係打聲招呼啦，咁樣希望即係拍攝嘅時候順順利利啊，咁大家有心安理得啦，咁樣。咁我諗而家舞台劇即係都有一啲嘅劇團係即係因為大家個可能宗教信仰都唔同嘅，咁有時候我哋可能拖手咁基督徒咁喺個台面度嘅祈禱啦，即係求天父爸爸即係都照顧我哋啦，咁令到嗰個成個無論前前後後觀眾都得到很好的滋養，但係亦都令到嗰件事件係順暢嘅，咁好正常嘅啫。我諗而家都有啲唔同嘅，咁亦都有一啲朋友就未好似開鏡拜神咁咯，你會切燒豬啊、上香啊、拜下四個角啊，即係默念下咁，希望即係保持大保佑大家都順暢啊咁咯。我諗中國戲曲嘅或者粵劇啦，即係香港嘅戲曲嘅朋友咧，就會再。因為要祭祖師嘛，咁佢哋話佢哋要拜三日嘅，係啦，咁又要祭祖師啦，又要祭人啦，即係過咗身嘅前輩啦，咁亦都會祭鬼嘅， 同埋會即係鬼節嗰時候會話説係特登做一場俾佢。 係咯，咁直情我哋有神功戲添啦。 你哋冇㗎，唔會有呢樣嘢㗎啦。 我又不知道而家仲我哋唔會無啦啦即係吉曬個場，你估而家最後一班列車咩？即係吉咗個場，咁然後又要開一班列車，咁俾嗰啲朋友自己嚇，回家啦咁樣。即係我諗我又冇聽過話會專登開一場嘅，係啦。咁但係有啲戲曲嘅前輩就會話邊一個場次會特別熱鬧，係啦，咁會有嘅。係啦，即係嗰啲神功戲，凌晨時分嗰啲啊，特別夜嗰啲啊，咁如果搭住一啲嘅比較佢哋活躍啲嘅時辰咧，咁係會多啲呢啲朋友咧，咁就會坐喺下邊欣賞嘅，咁所以佢哋嘅拜神就好仔細咯。係啦，咁啊幾時？ 即係你哋就簡單啲啦。 我哋簡單啲，我哋真係開鏡拜神咁樣嘅啫。係啊係啊。不過咧，亦都有 啊，頭髮係咪 遮住？係。咁啊，亦都有一啲當然啦，有啲我以前工作嘅時候咧，亦都會話啊，唔係淨係開鏡嗰日拜嘅，我哋會可能有個香爐擺喺後台，咁可能每一日都有一個工作人員幫我哋上香，即係打聲招呼，咁祈求大家都順順利利咁樣咯。 係啊。咁會唔會有啲角色咧？譬如話佢係做瞓棺材嘅，咁好似我哋電視台啦， 都會 都係嗰啲啦， 係啊，收利是咯，係一個譬如係啦，喺個過程裏邊或者戲裏邊，你個角色係會拜拜嘅。 會唔會有啲聽過有啲演員啊咁樣話，我唔做呢啲嘢㗎，咁邪咁樣，或者有啲抗拒啊對某啲角色咁啊？ 我諗就少啲嘅，我諗少啲嘅，因為始終呢個都係我哋嘅職業咧，我哋都有嗰個專業性喺裏邊嘅，係啦係啦。咁即使可能同即係可能你係基督徒咁，但係而家你要做主持，即係可能做佛教裏邊一啲嘅角色和尚咁，我諗大家都唔會話特別。咁當然你可以有，我亦都知道有啲嘅我認識嘅一啲嘅 的電影演員啦，或者我有啲譬如特約嘅演員咧有嘅，即係可能佢間公司係唔接鬼戲拍咯。 哦，係 啦係啦，即係我唔會轉介我啲演員俾佢拍嗰啲靈異嘢啊，導人迷信啊或者咩咯。咁可能因為佢係基督徒咯，咁所以可能每個人嘅大家 自己個標準 standard 唔同啦。咁我冇尊重咯，尊重大家選擇咯。 係 係啦。 咁啊，以前我做過電台咧，都係聽講喎。 係嘛？ 聽講係點樣咧？就係阿老闆咧，就係最唔中意呢啲節目㗎。 是 即雖然你明知道這些節目是有一定的 聽眾啦、 聽眾啦、反應啦，但是一來 他是賣不到廣告啦、二來呢就是老闆的口味而已，即或者他自己一些信念，即覺得一個台有這些節目就不老禮，我就不太相信這些東西，我的全部節目都是這些東西來的，即是最重要你做的、那個、你的心是什麼，即譬如我講奇案節目、原來我下想去哇！抵嗰啲乜嗰啲人死啊！咁你或者你個心係唔善良嘅，咁去諗一個案件 嘅。即係你講個殺人案，唔係叫人哋殺人。 係啦，或者淨係喺度話俾大家聽，哇！幾恐怖啊，幾血腥！即係你係完全冇任何善意釋放出嚟嘅。咁我覺得就會有影響咯。係 係，咁你睇下你想講個信息係咩咯？正如我點咧，即係我自己即係都有宗教信仰啦。咁但係點解我又會上嚟咧？咁啊，除咗你係我好同學之外，咁又你又好有興趣想了解一下，即係舞台上面嗰個圈子會有啲咩嘅奇聞異事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我會咁樣去睇咯，即係我冇辦法可以去引證到係唔係我唔係話想話有同冇。不過我又不想話去抹殺呢個曾經係我接觸到的一啲嘅經歷，係咁當然就睇下你觀眾信定唔信啦，咁 open 啦，咁但係我又不想抹殺或者講大話，嗰個唔係我自己咯，即係嗰個都係我 part of my life 咯，即係真係我生命嘅一段段落或者一個經歷，咁我咪大家分享一下，咁大家再去求證咯，係咪啊？咁同埋我相信即係好似嗰位男同事一樣，其實佢出於關心啦，佢出於知道大家都係善嘅人嚟嘅，我哋唔會攞呢種力量或者我哋攞咗呢種嘅嘢，我哋借助呢種嘅黑暗勢力，或者我哋就去想宣揚啲乜嘢，或者甚至乎 突出自己啊， 或者 引人關心啊，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又唔係咁嘅，我哋反而係有種你當另類啲嘅人種啦，我哋互相扶持一下，同埋互相鼓勵同埋關心一下啫，喂辛苦曬啦咁樣咯，係幾辛苦嘅，我話哎呀，早知原來你喺前面都有件咁嘅事啊，咁我唉大家都明嘅，大家唔會宣諸於口，不過。feel 到你似乎都面青青口唇白咁樣，你似乎都有應該有啲嘢喎咁樣， 即係共鳴啦，大家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 但係都好耐冇見佢係咪？你話 好耐冇見啦，係啊係啊，我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啦。 有機會請呢位演員上嚟啊，講下佢自己嘅經歷啦。咁啊，最後仲有少少時間咧，不如 Tina 講下啦，我哋一個即係叫 common friend 啦，亦都係我哋一個舊同學嘅故事啦。咁其實佢就係喺即係都幾個月前啦，就遇到啲不幸嘅事件啦。咁報紙都有賣嘅，咁啊，我哋當然都好傷心啦。即係我就冇你同佢咁熟啦。咁但係一個咁好嘅人啦，咁有點講啊？ 都係一個有為青年。 佢係一個非常之人緣好啦， 係， 同埋又靚仔啦，高大啦，即係各樣優點。 佢好抵錫嘅， 集一身啦。咁就即係如果突然間咁後生嘅時候就遇到啲咁大嘅橫禍，即係我哋真係講真，真係覺得好難。好難， 係我哋痛失英才嘅， 係啦， 冇咗一位好好嘅朋友， 同埋亦都後屘先知道，Bettina原來你同佢喺佢啱啱即係遇害前嘅一段時間，突然間咧就好似大家好似整定咁啊，即係突然間兩個就熟絡咗起嚟，咁然之後直到佢過世之後咧，你話有啲即係唔係咁尋常嘅，即係經驗啦，就關於佢嘅， 因為我諗。因為案件仍然繼續即係進行調查當中啦，咁我哋都即係嗰啲都唔係我哋可以涉獵嘅範圍啦。我只可以講一個我又唔雖然我好似用咗有趣呢個字眼，咁但係係有趣嘅。對於我嚟講，仲好震撼，因為有趣唔係因為好笑，而係我覺得嗰個巧合同埋係嗰份緣分咯。係啦，我冇諗過會用一種咁樣嘅方式。連接咗，係啦， 佢同你連接咗， 係啦，咁或者可能或者咁講啦，事緣其實佢出事嘅時候，我哋所有嘅朋友，因為佢嘅人緣好好啦，咁所以大家喺佢下落不明嘅時候咧，我哋好努力去找出佢嘅下落嘅時候咧， 真係真係發散曬嘅。我相信大家嗰日 其實好驚 嗰幾日咧，即係都不停咁樣有WhatsApp 啊，因為佢突然間消失風雨中啊嘛，唔見咗咁，咁大家就好關心啦，佢去邊啊咁樣。咁以我對佢認知，咁當然因為有好多個人嘅私隱啦，我就唔方便喺度講啦，係啦分享啦。咁但係以我認知，我就只係擔心佢會唔會太唔開心，所以收埋自己咁啊匿埋咁樣。咁於是咧，我就嗰幾日我都工作得好夜深下嘅。咁但係翻到去大概都係兩點零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咁但係因為我就收太多 WhatsApp 咧，喺唔同嘅朋友圈子都揾緊同一個人喎。咁我都好擔心，因為我因為嗰段時間大家各自有忙咧，佢又翻一份工啦咁樣。咁啊，之前佢未翻工嘅時候，個人都仲好 free 嘅時候，我哋都好多飲下咖啡啊，傾下偈啊咁樣。所以咧，因為佢又翻份 full time 嘅工，咁我哋就少見咗嗰段時間，少咗去交流。咁但係其實間斷可能喺 WhatsApp 度都會即係講兩句咁樣啦 ，say 個 hi 咁樣啦，都係好 casual 嘅。咁但係我就好擔心，因為佢好少撳無尾飛台嘅，佢好少唔復嘅。係，因為好多時候佢我點樣俾啲幾無聊嘅嘢，佢都會覆一覆我。 因為好有責任感啦， 係啊，好有責任感，好有擔大一個人嚟嘅，所以佢唔會喺度玩失蹤嘅。咁但係又真係失蹤喎，咁於是我哋我就好擔心，係啦。咁我就嗰晚我翻到屋企，因為我已經成朝咧，即係嗰一兩日咧都被嗰啲揾唔到佢，然後有電話打嚟啊，又有 WhatsApp 啊，喺度刮佢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又同佢都有段時間幾熟啦，咁即係嗰段時間比較熟啦，咁所以就好多電話入，咁我都話我都唔知佢喺邊，咁於是咧我就開始有種不安啊，因為唔係佢個 practice 嚟嘅，呢個唔係佢嘅習慣，亦都唔係佢往常會嘅反應，咁即係冇反應就唔係佢嘅反應啦。咁我就兩點幾翻到屋企，咁我就記得我就 凌晨嘅時候， 係啦凌晨時候，咁我就心裏邊好不安，咁我就開始咧就真係有啲衰嘢諗啊，即係個腦不停其然就覺得唔尋常呢件事唔尋常，因為好唔係佢平時嘅反嘅習慣，應該話佢一定會復嘅，係啦。咁正正因為大家都知道唔係佢嘅習慣，就係唔復咯。咁所以大家就好驚恐，咁開始越嚟越多人猜測啊、估計啊咁樣，會唔會發生咗啲意外咧？咁呢種意外嘅諗法咧，就喺我個心裏邊咧，就即係日漸成長啦。嗰日 好強烈， 好強烈。咁嗰晚我兩點幾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就咁冇啦，咁啊梳洗咁樣，我就瞓覺啦咁。咁但係咧，我臨瞓嘅時候咧，我就 send 咗個 message 咧，就去佢個手機嗰度，我就留咗個即係都幾 personal 嘅 message 啦。咁我就同佢講，我就話其實你遇到咩都好啦，你知道我哋好錫你嘅，咁你唔好嚇我哋啦，你覆翻我啦，你咩人都唔好唔覆，咁你都覆翻我啦，你知道我好錫你嘅。咁我就留咗個幾叫做。 好 intimate 幾親密，但係都即係都佢明白我講乜嘢㗎啦。咁佢應該回覆嘅，即係如果我去到咁樣嘅言語嘅 message 咧，佢應該知道，即係以我對同佢嘅交談嘅話，佢應該知道我會諗佢啲乜嘢，然後佢就應該會驚我驚我擔心嘅話，佢會覆我嘅咁。 有冇睇到佢有冇？ 咁但係佢就冇 tick。係啦，咁我都唔緊要啦，我就係兩點幾啦，咪咁我就熄，咁我就擺咗喺床頭個電話擺喺床頭啦，咁我就瞓覺。咁咧就瞓到半夜，就四點幾，因為我個鐘喺我隔離嘅，係啦，我有個鐘喺隔離嘅，我就可以睇到時間嘅，係啦。咁我就熄曬燈啦，咁我就瞓覺咁樣。咁我瞓到四點幾咧，突然間咧我就扎醒咗，咁然後就望到。我的天花板，但不知道我扎醒的時候呢，個環境呢是一種很暗的昏黃的燈光下，記住啊，我是關了燈睡，我又沒有開手機，因為我有少少光我都睡不到的，我的人體是很黑的，我要遮蓋個臉，然後個臉都還未夠，我還要攬一張東西在我的床尾那裡遮住曬，那我才會睡到覺。 和我那些不同，我一定要有少少光的。 是啊，我不行的，我要全黑的，是啊，有少少光我覺得很騷擾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啪一聲醒了，即係咁咪瞓覺，然後啪，係好，即就係咁樣一瞬間嘅啫。啪，咁我就望住呢個位置，唔好意思，因為我下邊係係啦，我係瞓上下牀， 上 我仲係瞓上下牀 嘅，即係碌架牀。 係碌架牀係啦，我瞓上架。 咁你一 即係好近 嘅。咁好瞓天花板，冇錯。我咁我呢度有個燈嘅，咁但係個燈冇著啦，係啦。同埋我就係怕光咧，我係竟然裝嗰啲好細粒嗰啲燈膽咧，就代替咗人哋嗰啲天花板燈嘅，所以唔著。我個燈成日都長期唔著。咁之後我就望住呢個位置，我見到 rainbows 喎， 見到 即係彩虹嘅。總之閃下閃下閃下，有一堆彩虹，又好似蝴蝶在飛舞咁樣。 bling bling 係啦，總之 bling bling。咁我透過呢嚿嘢咧，我就望到我後邊個燈。咁但係個燈咧係因為有啲雜嘢咁樣掩掩養養掩掩養養喺度飛，喺度飛咁樣啦。你當一堆一堆一堆雲啦，我之前講過啦，即係好似有一啲雲啊，半透明嘅一堆嘢咁就喺度閃閃閃閃閃。咁我就啪。望住嗰個位置，我唔知我一啪就望住嗰個位置。跟住咧，我心裏邊就我又唔係，我唔記得我有冇開口講，因為我自己瞓噶嘛，應該冇人會聽到。咁所以我但係我覺得個 conversation 即係好似一個 conversation。咁我就望住嗰篤嘢。咦？喂，我揾緊你喎，做咩你喺度嘅？點解你會喺度㗎？ 我哋同佢講嘅時候。 係啦，即係我係有一個咁樣嘅發問，我唔記得我係真係嗌出嚟問咗啊。定係我心裏邊有一個好似我話齋啦嗰種思想上嘅一個腦裏邊諗出嚟一句説話，咁我就問咗，我就啪，咦？點解你喺度嘅？點解你會喺度㗎？ 當時你嘅你就係即係佢啦，係嘛？ 係啦，冇錯，就係嗰位朋友啦。咁但係我望住個篤嘢喎，望住個篤嘢，咁其實已經好怪啦。首先佢唔係佢係一個唔實體嘅東西啦。它是一塊半透明但是又會 bling bling 又會閃閃又彩色的 rainbow 啦， 你肯定那個不是夢境、 我轉頭告訴你為什麼不是夢境、是啦，那我就啪這樣就看著那東西，那就問了這兩個問題，那然後呢我個人就凍了、然後我就有種寒在個尾龍骨上唰一聲很快的唰一聲上來，我第二個 thought 咧，我就知道發生咩事啦、 即係已經 get 到係出咗事。 係，因為以我嘅認知咧，如果咁樣嘅話咧，呢個係一個靈體，同埋 kind of like a soul， 即係我哋有一啲其他嘅朋友嘅學説就係話，其實呢個係一個靈魂嚟嘅，係啦，係一個靈魂，係啦。 但係靈魂有時咁佢係可能係。黑影啊， 係咯，即係唔係話你哋見到拍鬼片嗰啲，係啦，類似一個咁樣，但係佢係一個彩虹色嘅一個 butterfly。咁其實我心裏邊咧就係覺得一個 colourful 嘅 butterfly 嘅 bling bling。咁有好多外國嘅即係西方嘅靈異接觸嘅人咧，都會 call as 呢一個咧係一個亡者離開咗個肉身之後佢。遊走在我哋呢一個陽間嘅，但係仍然可以同生人接觸嘅一個靈體咯。咁我嗰下，因為我問咗佢呢個問題，咦？做乜你喺度嘅？點解你喺度噶？然後我再望住呢篤嘢，我就即刻 key 到，佢唔喺呢個世界上邊。 即係已經有呢個咁嘅思想。 係啦，咁我就入咗我個腦，仲要我即刻又係同一個感覺，就係我尾龍骨赤上嚟，我身體即刻有一種凍嘅感覺。咁我就知道，我接觸咗一樣我非常之熟悉嘅 energy 嘅能量 同埋靈體熟嘅，而仲要我即刻知道佢係邊個，同埋我係識嘅。 咁後屘第二日咧？ 咁好啦，咁我嗱，如是者咧，咁呢段畫面咧，我當你當好似一段畫面咁啦。我問完呢個問題，我嘅心凍一，即係我身體凍咗、赤咗，呢、這個影像咧就熄機啦。 自己 係啦，我就熄機啦。咁我就只係停留嗱，我嘅印象咧就停留喺大鑊。係啦，即係我最後呢一個 definition 就喺我腦裏邊。我問完呢個兩個問題，然後我 recognize 係佢，不過佢唔係一個人。係啦，佢已經 好似嚟通知你咁啊。 係啦，佢走咗啦，跟住咁樣喎。咁我第二朝早咧，因為我咁夜瞓啦， 又其實我瞓得唔好啦，呢兩日都喺度揾緊佢嘛。咁我就第二日啦，咁我就醒啦。嗱，我醒嗰個 moment 咧，我係好記得呢個畫面嘅。然後我又好記得咧，我醒嘅時候咧，我仲記得我又望過個鐘，嗰個時候係凌晨四點半。然後咧，我醒嘅時候咧，都已經係第二日嘅十一點幾咁上下啦。我醒嘅時候咧，我隻眼係有眼淚嘅，即係我係有淚痕，係啦，即係我有淚痕，我又喊，同埋我連接住咧，就係我醒嘅時候咧，我就即係個心仍然係停留喺上一個秒，就係、一醒，即係又喺度，我即係真係擘大眼都醒啦，就唔係嗰個畫面嗰個醒。然後我一醒嘅時候咧，我就喺個枕頭度，但係我有眼淚，我有眼淚流出嚟，同埋我仍然有嗰種佢走咗，佢死咗嘅，點解會？咁但係問題係我琴日冇一個 WhatsApp 係通知我呢樣嘢噶嘛？咁如是者我就好迷茫咁過嗰日啦，我就喺度諗，我今朝早我琴晚係咪發夢啊？我係咪太掛住佢啊？我就即刻 check， 我記得我醒咗，即刻 check 手機，冇 tick， 冇 tick， 係啦 ，send 咗個 message 佢冇 tick， 然後繼續有爆多嘅 message group 咧，就係唔同嘅 group 照抄佢，咁就去到嗰日係我記得係係啦，咁我就嗰日我就個人咧去到晏夜晚挨晚六點幾，我個人就喺旺角銀行中心對出嗰個 MTR 嗰個入口，我就收到我終於有一個同佢好熟嘅朋友 send 咗一個 message 俾我，就話俾我聽佢出咗事， 就係啱啱即其實幾日噶啦已經 係發生咗好多，因為佢失蹤啊嘛，我哋揾佢嘛，咁最後就係嗰個人通知我。他走了，他不在這個世界上。哇！我站在旺角那裡，我又是，我不能夠相信啊，即，但是我就很明白為什麼我，應該說我凌晨四點半的時候，他來了咯，他用另外一個程式，形式，他跟我答通了。 即係佢唔可以 WhatsApp 嗰度答你，但係佢用呢個方法去回答你。但係 佢出現咗喺我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佢用嗰個 butterfly 嘅形式，有個彩虹色嘅蝴蝶飛舞喺嗰度。 頭先你話肯定唔係夢，係點解咧？ 肯定唔係夢，係因為 好真實， 好真實。 根本係醒咗，我自己覺得自己 係。 同埋以前會唔會有類似嘅經驗？即係見到呢啲 butterfly。蝴蝶， 我諗我數翻好耐啦，就係我臨我細佬出世，唔係臨我知道我媽咪有我細佬之前嘅時候，我懷疑我嗰個係阿爺咯，係啦，就有嗰個 butterfly， 然後收嗰個 message， 係啦， 好耐咯， 係啊，真係好細個啦，咁就係啦，咁即係用一種咁樣嘅形姿態出現嘅話，好靚，好美麗。但是我醒了的時候，我是知道他走了，然後我就在那裡哭了。但其實那個不是一個事實來的嘛，所以 我就會說自己，喂，我為什麼要這樣想個朋友的？我不應該這樣想個朋友的，他應該是安全的，我沒有理由已經知道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還有他用這種方式來答我的 message 咯，即我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我哭了很久，我醒的時候我哭了很久，然後就不停在推倒自己，你傻的，不要這樣想，不要這樣想，怎麼會這樣想的 best friend， 他會是不在這個世界上。 不過當日我自己收到這個消息，我自己都覺得很震驚，即雖然是跟他都很長時間是沒有即正式接觸過，但不斷都聽到啲身邊朋友講佢點樣即係幫人搞好多活動啊，或者係即係佢好樂於助人啦，即係所有嘢都好嘅，好正面嘅呢個人係所有嘢都係好 nice， 即係你真係覺得實在太可惜啦，佢咁樣走啊，咁啊喺呢段時間咧，即係只能夠話希望佢嘅事件啦，盡快水落石出， 冇錯， 希望佢自己還 佢一個公道，同埋希望係啦，佢嘅家人係繼續好好咁生活。 這個是最重要 的， 好啊，咁我哋都好好咁生活落去啦。 好， 多謝曬你先啦 ，Tina。咁啊，一連兩集嘅節目咧，希望大家喜歡啦。咁啊，我哋嚇有機會就再揾你睇下有冇其他朋友介紹俾我哋去做下嘉賓啦。OK， 好， 多謝曬， 拜拜。